请从我的身边离开吧，什么话也别说。就算主动离开你，也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你。即使相爱的时候也是成熟的，离别之后也还是孩子。我很喜欢你，像是我最喜欢的椰子味道的饮料一样喜欢你，像是喜欢我床头的那只粉色的大海马一样喜欢你，像是喜欢柑橘味香水一样喜欢你。就算你的怀抱是荆棘，我也愿意抱紧你，就是这样的不顾一切的喜欢。你是不能缺失的，稀有的，连着我的筋骨和血肉，分开了就像断翅一样疼痛的存在。可是就算我是这样的喜欢你，我也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。误会和伤害是无法避免的隔阂，就像早就不被看好的我们，再多的相信，在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后，抱得跟蝉翼一样，一碰就破了。看吧，有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被击碎了。我知道你拥抱我的时候，恨不得把我抱进你身体的力气，也知道你只对我说话时候才会出现的温柔，更明白你对我近乎无理的宠溺。但是我们也只能到这里了。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？最后在一起的总不会是你最喜欢的那个人，而是最适合你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还是很喜欢你，无论哪里都很喜欢。可是没有办法再这样互相伤害下去了，所以就这么结束吧。我还是会喜欢你，可我们必须要分开了。 如果两个人的天堂像是温馨的墙，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到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尘埃带我走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为爱结束天长地久。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，让尘埃带我走，说分手。囚禁你的梦想，幸福是否像是一扇铁窗，候鸟失去了南方。如果你对天空向往，渴望一双翅膀，放手让你飞翔，你的羽翼不该伴随玫瑰听从凋谢的时光。浪漫如果变成了牵绊，我愿为你选择回孤单。缠绵如果变成了锁链，抛开诺言。